书愁思难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节期间更要养胃。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春节期间人们胃病发作的概率比较高呢？当然呢，这个呢我们要从引起胃病的主要原因啊饮食来说一说。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当然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啊，一年365天不可一日不吃饭。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消化器官，每天我们摄入的食物都要在胃里边进行初步的消化啊，也就是黏膜或者食糜，黏膜成食糜，那么才能进一步分解成各种营养物质并被人体吸收来利用。胃消化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到营养物质的吸收的好坏，进而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因此呢，早在元代的时候啊，著名医学家李东垣就提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那么胃的重要性也就可以看到了。人呢是一个杂食性的动物，我们每天要摄入各种各样的食物啊，五谷杂粮、瓜果蔬菜、禽畜水产啊、奶蛋啊等等的。每种饮食的性味有酸苦甘辛咸，以及呢寒热温凉的不同。你像羊肉性热啊，螃蟹性寒，龙眼呢味甜而性热，柚子呢味酸而性凉，不一而足。如果呢摄入某些啊性味的食物过多了，你超过了胃的受纳能力呢，那么就可能对我们胃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多了就会害，意思就是任何事物过度都会造成伤害。你再像呢川菜啊，因为辛辣而广受大众的喜爱，现在医学研究也发现适量的辣椒素可以增强食欲，激发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功能。但是呢你过量的过多的食用啊辣椒素啊，也可以对我们胃黏膜造成一种伤害。饮酒同样也是这样的，适量饮酒可以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而一次大量饮酒就可能像辣椒素一样的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在日常门诊里边、急诊里边，因为过多的食用辛辣食物或者过量的饮酒而导致急性胃炎或者消化性溃疡发作的患者呢不在少数了。因此呢，饮食过量超过了胃肠的承受能力，是导致胃肠疾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黄帝内经》里边就写到：“饮食自备，脾胃乃伤。”说明呢，我们的先贤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暴饮暴食会引起胃肠疾病。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还经常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啊，也就是说，某些患者呢，平时呢胃好端端的，但是一吃某种或者几种食物就会出现胃痛，啊，就会出现腹泻等等消化道的不适症状。再就是你像有些人一吃螃蟹 啊，就感到胃痛了。所以中医认为，这是呢都和每个人的体质是相关的。中医呢将人分为平和体质、气虚、阳虚、阴虚、湿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啊等等的九种体质。除了平和体质外，其他八种体质都有所偏颇，但是呢在日常生活里边还能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例如说呢，阳虚体质的人表现呢就是常人经常说的四肢发凉，容易怕冷，喜欢多穿衣服，不喜欢吃凉的东西。那么对于阳虚的人而言，如果进食一些性味寒凉的食物，你像螃蟹呀、柿子啊、西瓜啊等等的，那就会引起我们胃肠的不适了，或者是胃痛腹泻。现代医学也认为，这些患者往往是对这些特定食物中的某种或者几种成分不能耐受，从而引发消化道的症状。因此呢，我们所摄入的食物的味和自身体质之间的不协调、不匹配，也是导致胃病发作的原因之一。除了饮食的量控制不好，或者饮食的质选择不对，可以引起胃痛发生以外，当然呢，我们说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方式也是导致胃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良好的饮食习惯啊，包括定时进食、细嚼慢咽、心情舒畅，是对我们胃啊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定时进食，每天每每到了这个饭点的时候呢，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饥饿感，这时胃呢就开始分泌胃酸，为进食呢做一个准备。人的胃酸呢是一种强酸，pH 值呢它在 0.9 到 1.5。 如果到了饭点的时候呢，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吃饭，先前分泌的胃酸没有被食物及时中和，那么就会对胃黏膜产生一种损伤啊，这就是呢为什么一些到吃饭的时候你不固定的那职业人员，你像司机啊、医生啊等等的，就容易患胃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就是呢细嚼慢咽，我们牙齿的咀嚼是消化食物的第一步，那么充分的咀嚼既能有助于胃更好的研磨食物，当然呢也能减轻胃的消化负担。进食过快或者牙齿松动脱落，都会导致咀嚼不充分，进而增加胃的消化负担。尤其在进食一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更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的症状。老年人牙齿健康问题也是导致老年人消化不良症状常见的原因之一。再一个，心情舒畅。研究也发现，大脑啊通过神经与胃肠到那个相连，并且通过呢神经递质和胃肠激素来调节我们胃肠道的消化运动功能。当人体处于一种焦虑、抑郁、悲伤、发怒等等情绪的时候，那么胃肠运动和分泌功能就会受到刺激，或者是呢过于亢奋，引起各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呢也不利饮食的消化吸收。所以说呢，我们的吃呢玩啊，一定要吃的讲究，玩的规律。吃和玩呢是春节两大永恒主题。在春节期间，人们往往摄入比较多的饮食，而且较多的这饮食呢，而且还不容易消化，或者对胃呢有伤害的饮食。你像坚果类的、油炸的、烤制的、腌制的食物啊，烟酒啊等等的。如果在短期内摄入较多的这类食物，那么会加重我们胃的消化负担，导致胃病的发生，或者你原有胃病呢就容易加重。另外在春节期间做些防御，频繁的参加各种啊娱乐活动，使正常的进食规律和睡眠节律都被打乱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导致胃病的发作，或者是原有胃病症状加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春节期间胃病发作频率比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知其然啊，知其所以然，我们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了，来预防胃病频频发作。当然这对于这个有胃病史的患者呢尤为重要。首先管住嘴，在节日期间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要控制饮食量， 不能因为个人思考而一味的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每餐进食量控制在七八分吧。选对食物也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认真的吃啊，做到三餐定时，不要因为娱乐而忽视了按时进餐。进餐时呢，要静下心，细嚼慢咽，不要心急火燎啊，草草了事。如果大家在节日期间在饮食方面能注意以上几点，一定能够呵护好你的胃，平平安安度过春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新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新排灵芝集团生产的新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新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脾胃是人的后天资本，气血生化资源，那么脾胃功能的好坏对其他脏腑的功能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脾胃功能关键在于养调啊，是胃的消化吸收，脾的运化功能正常，使天地的精华变为人体的营气与胃气啊，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保卫，增强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灵芝呢，在几十年前的神论本草经里边就写到，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本草纲目里边也指出，灵芝性味苦平无毒，能以五脏滋气，明确提出了补中。实际上呢，中呢就是脾胃了，脾胃呢阳气充足，功能正常，充分发挥后天资本的功能，而且通过相生相克，使五脏的功能处一种正常的动态的平衡之中。脏腑呢通过经络与四肢百骸相通，外在的表现啊，你像我们一些眼耳口鼻呢与内脏的功能紊乱都可以反映出来的。那么灵芝呢能强健脾胃，补脾胃啊，补脾胃滋养，使我们五脏六腑呢处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真正呢能起到一个内稳定阴阳平衡的作用。灵芝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也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像灵芝总碱，有助于胃肠道黏膜微循环的改善，有助于黏膜的新陈代谢，是营养进得去，废物排得出来，也可以及时发挥局部吞食细胞的功能，使黏膜得到及时的修复，胃肠功能强健，有助于呢肠胃的正常蠕动，消化液的分泌。而且灵芝呢还可以调节植物神经，因为这胃肠功能也受到植物神经的支配，那么肠胃功能正常了，运化功能正常的发挥，也可以起到啊止痛、消胀、增加食欲等等。当然有些原来就有慢性胃病的人，如果你在春节期间再不注意，那么会使原来的疾病复发。因为这个慢性胃炎啊，尤其原来有慢性胃炎的人，大部分都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经常服用灵芝，因为灵芝里边呢它可以含有好多成分，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可以发挥特异性免疫细胞和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功能，使得呢细胞这特异细胞它们的细胞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免疫作用，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当然个别胃病时间长了以后，会营养吸收不良，免疫功能低下，还会出现一些合并症，你像慢性胃炎导致萎缩性胃炎呀、胃溃疡呀、出血啊、贫血啊等等的。实际上灵芝里边也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可以健脾活胃，减轻炎症的发生，而且能保肝解毒，减轻各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春节期间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胃，除了做到以上几条以外呢，经常服用灵芝。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 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轻轻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时时刻的事，脚蹬 CCC 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又光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啊啊复苏，啊啊复苏。 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时时刻的事，脚蹬 CCC 弹。